留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阵阵发亮，流连昨夜月光，轻抚着你的脸，梦成沙，提琴在轻轻唱，为我们而忧伤，天亮后要分手，我又能怎样。不敢问，不敢想，只能隐藏。一转眼，一瞬间，天就要亮。舍不得，放不下，你的眼香。你走后，我怎么才能遗忘？不想问，不再想，只能这样。一回头，一年后，不再忧伤。有什么舍不得，怎么原谅？你走后，记不起你的天色渐渐发亮，还和从前一样，月光失去温柔，带着伤，轻还轻轻唱，依然凄美忧伤。分手已那么久，我依然在想。不敢问，不敢想，只能隐藏。一转眼，一瞬间，天就要亮。舍不得，放不下，你的眼神。你走后，我怎么才能遗忘？不想问，不再想，只能这样。一年后，一回头，不再忧伤。有什么舍不得，怎么原谅？你走后，记不起你的模样。不敢问，不敢想，只能一转眼，一瞬间，天就要亮。舍不得，放不下，你的眼香。你走后，我怎么才能遗忘？不想问，不再想，只能这样。一年后，一回头，不再忧伤。有什么舍不得，怎么原谅？你走后，记不起你的

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感觉吗？面前有一座山，爬了很久，却只能在山林中徘徊。 父亲的命案实际发生在4月11日，你让所有人都相信你就是变态跟踪狂，可你没想到我会出现。 你想吹嘘你的推论是你的自由， 你们对真相一无所知。 2015年，苏有朋交出导演处女作《左耳》。时隔2年，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犯罪嫌疑人 X 的现身》在3月底正式公映。日韩各自改编版本珠玉在前，让这部电影被原著书迷格外的关注，也让导演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如今苏有朋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前两天在河堤边发现一具尸体， 日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已经移交司法机关。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有点蹊跷。 没那么严重，不可能这么简单。看起来像是几何问题，其实是函数问题。 有人形容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悲情告白，影片用推理悬疑包裹着深厚的感情内核。中国版的嫌疑人 X 的现身里，苏有朋对故事的态度和之前两版并不相同。之前的两个版本更倾向于歌颂现身的伟大，而苏有朋却希望能够平衡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多重诠释的角度也更加的锐利。这一份理智和犀利将嫌疑人的现身拉下为爱牺牲的神坛，也将观众拉回到最终的理智，重新审视社会和自我。这不仅是苏有朋对待故事的态度，也是他依靠作品传达观念影响社会的坚持。 面对一个比较难的题材，我们的战斗力有提升。 3219，速度快30%。 这故事移居到中国来，又希望能够经得起所有推理迷的推敲。 光影相伴而生，人性绝不存在绝对的善恶。苏有朋导演《犯罪嫌疑人 X 的现身》在冷峻残酷的故事线条下，展现了更多静水流深的情感细节，才如同黑暗中的灯火般打动人心。小说原作者东野圭吾曾经在亲笔信中写道，看到才华横溢的你们没有拘泥于原著，而是赋予创造性的改编，我感到欣慰而有趣。这句话也成为苏有朋导演版本《犯罪嫌疑人 X 的现身》的最好的主角。 没忘了我们的比赛呢。 结婚呢，就嫁给一个心情稳定的男人吧。你们各自上班下班，过朝九晚五的生活，然后在一起领工资的那一天呢，小小的大吃一顿犒劳自己，手牵手去银行存每个月的爱情储蓄，将来的那个小 baby 开着你们小排量的车，看着存折上的小数点，满足于每一天的小成绩。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这是这首歌的名字。 还记得曾卡哈里的那句话，是你说要养他，等到来年桃树开了花，我们一起到后山摘茶，你忘了前

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温馨提示，4月16号和4月23号两天暂时闭园，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哦。活动详询5175-2211。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突然间出现你的画面，闭上眼，我看见某个时刻，某个地点，偶尔偷偷看你一眼，躲在墙的后面，就让我坦白一点，其实是我注意你先。情人节 I love you so， 我想听你说 I love you more， 小小的举动都让我喜悦，每天都爱你多一些，走了多久才走到今天，我的记忆我好甜美，只要你开口什么都 OK， 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有时候觉得有不同城市千山万水的朋友真的挺好的，很高兴就这样和你有缘相识，有缘认识，甚至彼此都没有见过面，但是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的小灵魂可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一起钓过鱼，喝过茶，醉过酒，劈柴生过炊烟，只是可能上次我们约好了这辈子就这样清清静静的各自安好就好，你说呢？ 你 You're changing my mind, simply by the way you look in my eyes. It's clear that spring romance is upon us, and I couldn't want anyone but you. Boy, I love how you sing to draw me in towards you. You've got me dancing under the moon, and I don't know much, but there's one thing I do. I miss you whenever you're not here. Now I've found everything is brighter with you, love, with you, my love. So stand tall and sing a little louder. Tell me what comes after this first glance, 'cause baby I can't wait anymore. And oh how I missed you for so long, and didn't even know who you were. And I can't be patient, knowing this time it's not another story that ends. Tell me how many nights did you see my face like a shadow in your mind? Knowing that ache, but never my name. To find you and look in your eyes was all that I sang for. Baby, you found me. You're my sweet sounding harmony. Tell me what comes after this first glance, 'cause baby, I can't wait anymore. And oh, how I missed you for so long. Didn't even know who you were. And I can't be patient, knowing this time it's not another story that ends. 'Cause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I'll keep on dancing, love, if it means you'll stay and sing the night away with me. 'Cause this sweet enduring song is what I hear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I'll keep on dancing, love, if it means you'll stay and sing the you're not away with me. Cause this sweet enduring song is what I hear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Tell me what comes after this first glance. Cause baby I can't wait anymore. Tell me what comes after. Knowing this time is not another story that ends. Ooh. Yeah, I can't wait anymore. 有一段话说，女人会记得让她笑的男人，男人呢会记得让她哭的女人，可是女人呢总是留在了让她哭的男人身边，而男人呢却留在了让她笑的女人身边。不禁让我联想到，很多男人最初呢会被美貌吸引，对不对？但是最终呢是留在了那个让他的味蕾和胃都满足的女同胞的身边了。 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明莫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也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戈，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了，最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越要轻轻带过。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中国北京四月十五号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明星互动，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六大主题乐园，四月十五号到五月一号，让我们相约怀柔，共享电影狂欢。 很多人可能偶尔会跟我一样想，我们想念的那一个人有一天打我们的手机，发讯号码变成了空号，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的难过呢？ 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过往，永远都不会消逝，它留在了我们的心底。为你送上这一首《平凡幸福》。处的时候，除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和音乐相遇，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和音乐形影不离。不管是在公车上、地铁里、电梯里，还是一个人压马路的时候，音乐就像是我们的空气，无时不刻不在我们的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今晚的九六九城市放牧，

的方向 No 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山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老长板旧皮箱装满了明信片的贴纸里藏着一片玫瑰风格黄金的爸妈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

让寂寞失控，又可以想你笑容，只觉被回忆已经全太重。前一分钟做个幽默的小丑，清醒一下不再有守候。就算撕裂伤口，时间不会像以后，我又何苦再添一丝情愁。我了解思念太沉重，我们只是需要放松，找一个借口变成分手的理由。哦，曾经想过不强求，不挽留，不泪流，现在我却太想要再去牵你的手。分开的人是否还能回头，再拥抱错误的邂逅。前不会像以后，我又何苦再添一丝情愁。我了解思念太沉重，我们只是需要放松，找一个借口变成分手的理由。想要再去牵你的手，分开的人是否还能回头，再拥抱错误的邂逅。曾经说过爱过你，恨过你就足够，我却不能放开爱，放开你自己走。分开的人已变成陌生人，错误了邂逅谁解救，谁心疼。 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容，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千万都直冲。 将你不留给我，仍然愿意撑下去，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同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再尽全力保重，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 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 永不对，真永是真。

是缘分，就献上灵魂，快乐而认真，直到幸福关门。如果一个人就随心纯真，当情绪烦闷，带自由私奔，不委屈自己，当最配合的人，不为难自己，这完美的可能，美好都有成本，我在乎的是磨着伤痕，还能觉得有感动沸腾。如果还有梦，何必要转身，旁人的眼神不在意就不冷，如果太迷惑，花时间停顿，请一起感受去远方，不能被很多矛盾，要懂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找到自己想前往的旅程，美好都有成本，我在乎的是磨着伤痕，还能觉得有感动沸腾、哦、越来越懂得只爱才有热忱，太勉强自己就会延伸，不想让任何人为我的感受变成剧本，幸福是两个人，有一切自然发生，总想太多骗最爱笑的人，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然我在无时无刻都在期盼你的怀抱，也许再也不会一起坐在海盗船上，也许再也不会听见你在恐怖屋大声叫，那时的感觉你真的很奇妙，我不希望因为时间而会把它遗忘，你想小张说的我不是这样，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It felt 你能听懂我在想，想象着一切假设的可能，房子又受伤，但是现实时间不长，你又怎能理解这段时间用尽心血所做的一切，为了一个答案追到海角天边， Every day 我都在等待那一天，但是时间过得太慢，眼里永远不会变，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残缺的怀念。 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在期待神仙，我唱的永远

想讲电话，半夜会想打给谁，这安妥的一切怎么全世界都在浪费，如果有个人在床边不爱也无所谓，是却看